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长期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小区规划不到位等问题。许连锁家楼前有一道100米长的墙，以前被花花绿绿的小广告贴满补丁，如今已经变身为百米冬奥主题文化墙。 昨次跟他社区反映这事，社区正好呢就请了人家那专家，一看都是正好你们24个朵子，24个奥运会到北京的都算上了，说给你画上这彩画，然后带着小孙子一块跟着画画描描，挺好的。现在都一年多了，还保持挺好的。 教工楼的楼道也被粉刷一新，装扮上了冬奥图式。冬奥社区还改造了社区公园、文化健身广场，建设了冰壶球道和季节性雪场。许连锁说，就连已经领了残疾证的自己也参与了冰雪运动。 像我们残疾人也组织了那个冰壶，那桌上冰壶，这么点小冰壶，那是我推的那个。我们这分了8个组，我还得了第3名呢。 冬奥社区还拆除了违法建设和架空管线，改造无障碍设施坡道和台阶，完成绿植移栽等景观建设，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许连锁说， 开始就觉得这个冬奥会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像我们这老年人啊，到那个社区一个劲儿的进行宣传，经常组织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我就是呢，有活动就参加，而且动员我周围的人能参加就参加。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家也慢慢理解了，加上环境的改造，大家也得到实惠了，也明白这个道理。 像许连锁这样的志愿服务者，在冬奥社区有300多名，他们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高井路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薛海燕说：“ 当时我们征集了说，您认为哪个建筑物最能代表冬奥社区？冷凝塔呀、啊，还是咱们大糖电厂啊，还是咱们的高井沟啊？你希望这个冬奥社区以后建设成什么样子？都积极建言献策。咱们通过这个冬奥社区建设，整个社区的从精神面貌到这个环境，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新变化。 在冬奥社区路口有3米多高的冬奥吉祥物雕塑，许连锁每天都要来看看冰墩墩和雪融融。 只有北京是2种奥运会的开幕式地方，是唯一的一个，大家心里也都高兴啊。 我们需要这个冬奥会呢。”办得最好。 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昨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比赛颁奖和展览开幕仪式，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4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开幕式上，主办方揭晓了画展国际作品、国内作品1、2、3等奖获奖名单，为获奖青少年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冬奥有我奖杯。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颁发的获奖的代表呢，都是常驻北京的外籍和京籍代表。 国际获奖青少年代表通过视频方式表达了获奖感受，并用各国语言祝福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姚一涵的作品获得1等奖。 我这个画的名字叫《我和我的冬奥梦》，不管是拉队还是表演，都在欢迎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参加冬奥会。 参赛作品融入了很多北京元素、中国元素。参赛选手张馨予的母亲李梅梅告诉记者：“ 她喜欢京剧。”他把穆桂英从里面引出来，和冰墩墩、雪融融一起和国外的一些运动员们比赛。 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活动自今年5月份启动，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在国际通游不畅的情况下，组委会仍然收到国内外青少年作品近3万幅。国际作品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45个国家和地区。颁奖典礼上，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青少年还创作表演了祝福冬奥的节目。中央音乐学院带来的歌曲《燃烧的雪花》《冰雪冬奥》体现了冰雪运动的激情和魅力。带着女儿专程过来看画展的李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看到了祖国的强盛，爱国这个种子一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的。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依法履行职权，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民主法治保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21年9月24号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宿籍办工作条例，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宿籍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具有鲜明的首都特色。 条例全票通过后，领衔提出制定这项法规的代表张梅菊告诉记者：“ 我整天就处理这些事，接触羁绊确确实实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确实也遇到一些问题。我就觉着通过立法呢，一方面把北京的特色好的做法呢固化下来，再一个呢也是通过立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使这接收羁绊工作更加顺畅，更加规范。”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召开常委会会议8次，审议议题106项，其中制定法规11件，通过有关法规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议决定9件，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24个，开展执法检查5项，专题调研1项，专题询问3次，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99人次，保障北京金融法院的组建，各项工作进展良好。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爱生说：“ 制定或修改这些法规，我们坚持急用先行，优化工作机制，在确保质量前提下加快工作步伐，使立法更好符合宪法精神，适应改革发展，满足人民期盼，体现首都特色。” 2021年10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北京市委随即召开了第6次人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新建说：“ 常委会党组多次组织专题学习研讨，专门加开常委会会议进行传达学习，组织机关干部集中学习研讨，并且开展我为人大工作献一策活动，把党中央的部署和市委的要求体现到人大工作的各个方面。”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为常委会党组会议、主任会议和常委会会议首要议题。依托市委党校和全国人大培训中心举办培训班、北京人大网上课堂，重点推送权威理论讲座，提升代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崔新建介绍，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确保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集到哪里，作用都发挥到哪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本市昨天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大约60万个家庭、270万名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看，家庭指标占比达到61%，平均中签率为1.93%，是个人中签率的7倍。按照规定，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例还将提高，预计从今年的3.2万个调增为3.7万个以上。从申报情况预判，目前积分为40分的家庭有望明年获得新能源指标。 近年来，东城区针对老旧小区、商户混合区、平房区的停车资源供需矛盾特点，不断加快停车治理改革，探索停车治理新模式。目前成效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原来找不着车位啊，随便找一个地方停，经常被贴罚单。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车老是出现剐蹭啊什么的，我也找不着人。 市民韩女士居住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新中街附近。据她反映，因周边新中西街小区、王家园社区、东营房8条等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居多，基本没有什么规划的停车位。而如今，韩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周围居民的停车难问题正在得到缓解。 这个路侧停车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新建的停车楼啊，对我们这个停车压力就缓解了很多。至少呢，我们可以选了嘛，原来是没办法。 韩女士口中的停车楼就坐落在工人体育场西门附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改造，一个几个月前还仅有45个车位的平面停车场，华丽变身为4层的走势立体停车楼。东城区城管委停车管理科2级主任科员哈洪涛指着停车楼坡道和行车道重叠的特色设计介绍道：“ 驾驶员自己把车开上来停到这儿，然后呢从那个楼梯那自己然后回家就行了。简易自走式的这种提升呢，由原来的45车位呢，咱们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66个车位。现在我们已经对外进行了开放，居民这块呢，咱们也是采取的优惠价格。” 东直门街道城市管理办副主任刘叶超说，当前他们正在按照东城区由内向外的思路，逐步破解居住停车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分这么几个层次，第一步呢，咱们要对小区内的可停车的空间进行一个整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在小区外公共空间这一块，咱们有没有可停车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提升改造。再者一点呢，周边社会单位的自有停车设施的挖掘周边这些共享的停车的车位。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通过道路路侧这一块的公共停车资源，然后来为居民解决这个停车难的这么一个问题。